佢係難控制㗎、啊、你做過彭定康嘅秘書、啊、美國佬每一次訪問嘅時候都提莊曾呢個名 字， 即係話你同美國佬好 friend。 咁人哋莊曾中學就去咗嗰個咩美國生活㗎嘛，又美國開武館，又喺美國讀完大學，又讀研究所，係研究所人認識咗阿當勞曾問佢返嚟㗎嘛。即係佢個最重要嘅成長過程完全喺美國嘅。 喂，佢嘅成長過程裏面都係印證到其實佢係有香港仔嗰種價值喺度。第一，即係唔好講下中學嗰個問題。你 MIT 加哈佛。 係啊。 喂，呢啲係咩人先呢？呢個係精英中嘅精英啦。 係 好容易理解，就係佢點會聽你共產黨之笛嘅人，阿爺都估計到啦。你 keep 住咁嘅民望。喂，我叫你入阿三條，你喺度陽奉陰違。 係啊係啊。 喂，咁我點搞啊，大哥？ 同埋阿曾俊華咧，唔係一般嘅書蟲精英嘅，佢係識好多飯嘢。喂，你諗下，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嚟噶嘛？係 啊。 係啊。跟住，哇，又識洪拳， 又同甄子丹係大師兄。 喂，跟住又識跳舞嘅喎。 跟住仲有林家產、周潤發啊，假裝喺路邊同佢個餐廳相遇。 咪、啊、所以佢嘅選舉工程點做到咧？係滴水不漏咁。 係啊。 即係呢樣嘢都。讲翻就系咧，佢成个公关嘅过程里边咧，系睇到一个政治人物嘅 work life balance， 系、 即系工作同埋佢生活里边咧，系完全系平衡嘅。 系啊， 但系你又反衬咗林郑嘅千疮百孔，由屋企吓去到佢公关团队，喂，都系即系非常之孤独嘅，显得佢系。 咪所以咧，佢做错呢场戏，佢都发觉系唔对路。 啊， 即系开头俾个信息，阿谭你出嚟选啦，得噶啦，冇问题。屌点知我上咗马之后，喂！辞职又唔俾，跟住不断喺度深圳召见啲人，全部啲提名票收翻晒。初时佢有五啊几六十， 系冇错。 哇，大佬越嚟越多电话，大哥。喂，对唔住啊，阿谭，我个票咧，你褪翻出嚟，唔好交，大哥。喂，佢知唔对路嘅，但系冇办法，你做戏做全， 你洗心个头 系嘛？咁啊，等你自己共产党样衰咯。等你呢一个嘅以张德纲为首嘅团伙样衰咯。 系啊， 有乜计啊？喂，共產黨都唔驚你，真係唔驚你民望。 係啊， 佢真係個判斷咧，我都有少少同意，就係、是、喂，今日佢可以去到五啊幾六十個 percent 嘅支持度，搭埋護官嗰啲啦。喂，聽日你可以跌翻去四啊幾噶嘛？ 屌你咩，馬英九跌到8%-9%都試過啦。 整個民調令到佢跌翻四啊幾定？ 我仲覺得民望如流水嘅。 喂，佢真係信㗎。佢真係信㗎、你今日咁高嘅支持度，因為你班契弟嚟對抗我咋嘛。 係冇錯。 你借佢嚟對抗我，你估阿爺分析唔到咩？係咪？喂，佢大部分嘅飛，你睇返嗰啲民調呢，分拆嗰啲分析咁知嘅。你八成嘅泛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咗佢，大哥。 屌你咪即係等於蔡英文咁60%-70%支持佢，但係屌你咪個都唔夠，屌你一年。跌到翻民进党基本盘百分之四十，就咁啊！一民进党基本盘就百分之四十，我唔会跌啊嘛。咁但系其他个廿几去两咗，卅去咗边度咧？ 去翻国民党？ 唔系， 你话去咗时 代？佢因为佢争国民党，先投俾蔡英文啊嘛。而家胡苏仔成个嘢一 Q 样， 系 到佢真系如果当选嘅，如果好多政策系唔对头嘅，香港人反对嘅。咪系咁又射落去咯， 咪好简单道理。 而家香港就冇基本盘，仆街，不建制派全部着数盘，你老母閪有着数我系支持你，冇着数唔加散即行。 我啱啱揿一条数，嗱你八成嘅泛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咗胡苏仔，我当点八啦。你乘下喺个政治光谱里边，六四黄金比率，你乘一乘近五成，48%，即系话你所有。佢嘅支持50%+，其實係嚟自全部泛民。 冇錯， 阿爺更加要打你啦。即係如果講分析啊，唔係講立場啊，佢一定唔可以俾你當選啊。因為點解你一當選咗之後咧，你唔單止係陽奉陰違啊，屌你咩？ 係咁對抗啊，仲要俾阿民主派劫持。 喂，跟住泛民主派話：喂，廿三條唔好立啦，喂，加呢幾樣嘢咧，咁你點啊？喂，你啲支持嚟自佢嗰度，跟住你。香港仔醒目仔系嘛，读完 MIT 加哈佛嘅人，咁啊梗系有啲办法喺度捋。 唔系习近平好了解读哈佛啲人嘅，因为个女读哈佛啊嘛，个女一定成日喺屋企顶佢嘴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屌你啊！咩哈佛原来咁个仆街，